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情况以及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为本台提供了天气预报，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 14.7 摄氏度，受符合区的控制呢，本市的扩散条件会转差，今天白天有轻度霾，夜间呢还会有加重的趋势。随着空气污染物的不断积累，影响空气质量，从今天到后天呢，本市都处于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呢，请您采取好防护措施。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晴，西南风2-3级，气温17到23摄氏度，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时天气的情况呢是多云见晴，有轻度的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会在26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另外呢，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和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4级。今天的气温会在27摄氏度到14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气象指数是2，感觉会偏凉。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的照射强度比较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截至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退去，目前拥堵路段呢主要集中在环路的以下区域。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车公庄桥。那么在东二环路呢，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这一路段的拥堵呢是处于严重拥堵的状况。在东南三环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双井桥，这是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东风北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这些天啊，北京呢是既迎来了美妙的春光，同时呢也迎来了让我们很尴尬的日子，就是杨絮柳絮随风飞舞的日子。 每年春天都得有这么几天，咱们北京人应该也习惯了。 几天呢可能是真不行啊。我们有一个最新的了解，因为前些天啊气温比较低，所以今年的这个杨树毛子， 柳树条子， 柳树条子 说反了，应该是柳树毛子，杨树条子 啊，反正就这个东西吧。 对， 这个飘絮的时间呢，跟往年比呢，应该会推迟一周，有可能会持续到5月中旬。当然，如果这期间呢，能够下点雨啊，也许会好一点 啊。 那么，当然了，咱们在忍受这20多天的飞絮的过程当中呢，植物它也没闲着，它正在完成它的传宗接代。很多人就觉得啊，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花粉似的，对于某些过敏体质的人会有些伤害呢？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因为它和过敏的这个花粉还是不一样，主要呢就是可能对于口腔啊、鼻腔啊会有一些严重。 毕竟它附着在这个空气当中啊，这个很多的脏东西挂在这些毛毛上，一旦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呢，肯定您会有些受刺激。但相对来说呢，杨树、柳树的这个花粉啊，反而呢致敏性不是那么强，还比不上咱们有时候常见的北方的一些蒿草，那东西其实过敏特严重。 对，尤其呢是像家附近可能这些树种比较多的朋友啊，如果说这个毛毛比较多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的物理方式就可以了，就是戴口罩、墨镜、戴点纱巾什么的就可以了啊。可能还有听众会觉得说，咱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说啊，说治理这个柳絮啊，怎么年年治不见少呢？ 怎么不见少啊？这是没在30年前的北京生活过。 其实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过那样的经历的话呢，会发现还是见少了。但是呢，依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是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发展比较快，然后呢有些绿地呢它相对来说就缩小， 对， 缩小的同时呢它滞留的这个空地就没有了，因为它一旦落到地上被草什么的抓住，它就不会飞起来了。另外呢这个基数啊，杨树柳树的基数也实在是太大了。 对， 咱们听众当中有很多都是那个年代的人嘛，他基本上种植于20世纪的60、70年代，那会儿也没别的什么树啊，而且为了想让这个树种它能够快速的生长，也只能选择杨树和柳树。 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方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是到4月份的时候，班里面会专门有那么几天，大家把书包或者说在地上可能拖的东西啊都放进箱子里、抽屉的这个桌斗里，然后就男生整盆整盆的从厕所接水过来 往地上泼，是吗？ 整个往地上泼，要不然整个这一地的这些毛毛啊根本压都压不住，上课老师本像粉笔灰就呛，再来一这个呛，老师讲课得多困难。 哎，都不容易哈。当然了，虽然它有它的不好啊，但是呢，杨树、柳树呢，毕竟是作为咱们北京乡土的树种，它对于咱们的生态贡献还是挺大的。 对， 毕竟它捣乱也就捣这20几天嘛，其他的时间还是为我们遮云蔽日，因为它那个树叶比较大嘛，到夏天还是能够帮我们遮很多很多的阳光。柳树那个婀娜的美景啊，也是让我们拍照的一个极佳的背景啊。 对， 所以在目前呢，还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好好收拾它之前呢，咱们就自己做好防护就可以了。 慢慢来，这个工作你不能一年说把现有的树都砍了，那咱这到夏天的时候这环境也不好。咱是分次分批的，逐渐的把一些这个其实就是分性别换掉，铲那个不铲毛的种上就行了。 对，毕竟那个基数太大了，如果说真是全的换掉的话，那个成本那是相当的高哈。 对， 慢慢来啊，我们相信科技呢早晚有一天会帮我们改变这个现象的。 对， 好，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帮友们给出个主意、出个招、指个道，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有日子没说怎么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是吧？ 真是 劳您驾。您给说说。 我说哈，咱们呀，您就把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当成是您的一个朋友一样啊，在您手机里头想添加新朋友的时候呢，进入微信界面以后，正常聊天的那个界面啊，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一点，这会儿呢会有一个添加朋友的选项出现，点一下添加朋友， 我们不是一般朋友啊，我们不是这个活体的人，我们是这个 我们是二班的朋友是吗？ 公众号啊，在这里面可能顺序安卓手机苹果手机系统可能位置有些不一样，但是您能找到公众号这么一个选项啊，在这里面您点击公众号进去又会弹出一个搜索框来，在这里面您输入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然后点击搜索，头一个出现的就是我们。 好，我现在把这个新增人数清零啊，一会儿看看有多少朋友 今儿加 新进加入到我们这个大本营当中啊、 哎、 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点一下到。好，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就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就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就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就想感谢我体恤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找东西的比较多啊，而且这两位他是不约而同的都找药锅啊。 咱们老北京其实原来大家住在这个四合院啊大杂院里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借药锅还是一个挺有学问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这一院的人还真不是说家家都有药锅，或者自己家这药锅砸了有点什么事儿破了的时候啊，就跟街坊借，借完了以后好比说你借我钱我可以来找你、啊、哎你什么时候还我钱，但你要把我们家药锅借走了，我绝不会这个，就是你绝不能主动借完了以后给我送回来，就得等着 我去跟你要， 我回来找你要来、 哦、 哎，对，别的东西你说你主动点显得人品好，借完钱赶紧还回来，药锅没有，你借完了就归你了，搁你那儿，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真有人生病我再找你要，没有的时候你绝不能给我送回来、 哦、还真有这么个理儿哈、 哎、 挺有意思的啊，哪位是这么干的啊，可以在节目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大鹏说的对不对啊。 嗯， 这两位都是找药锅，一位呢想问一下啊，咱北京啊哪有卖这个煮中药的黑砂锅，最好呢是在东郊一带，东郊那边啊、 哦嗯、 电话是13520581980 13520581980。这位呢也是想买药锅，但是没说是哪片啊，他没画出片来，只是问大家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大号的主要的药锅。 哦，您这个开的药这位数比较多呢，就是、嗯、 就是大号的主要的药锅是砂锅还是说现在这种电药锅呀？我估计可能问的都是砂锅， 砂锅， 因为电药锅应该是比较好买的啊。 对，嗯、 电话是15116985135，15116985135。 我印象中啊，只要您去这个药店，它有卖草药的柜台，同时就也会有卖这个药锅的，而且这种锅很便宜，不贵。 嗯嗯，行吧，那我估计。您是压根就没去呢，还是说去过人家没有呢，或者说卖的这个型号您不满意呢，您可以奔附近的中药铺 对 看一看啊、 嗯、 没有咱们再说。哪位呢最近刚买过，也请跟这两位联系一下啊。这位呢也是买东西， 嗯，这个是想买小轮的轮椅啊，他说想要那种小点的在家里头啊能转开的，现在外头那大轮轮椅实在在家里头用不方便，哪位知道推荐一下电话，13651161337 13651161337。 好，这个听众呢想打听个事儿啊，他说原先啊跟这个东直门那儿啊银座附近有一班车是专门去集美家具城的，他今儿去打听了一下说都撤一年多了，他就想问问啊有没有了解情况的，说是不是就没这班车了，想去就得自己去了。 这以前这服务要说可是真好，是五棵松那集美家具城吧，愣从东直门派人拉过去。 这就服务要贴心嘛。 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超市好像还有这个班车，但是也没有以前多了哈。 哎、对，因为超市呢以前是好比说附近这方圆5公里10公里就这么一个大超市，那得赶紧拉着周边的人恨不得都来这儿买东西来。 嗯。 现在基本上大家就近不出1公里都有一个大型超市，那犯不上这样 了。弄个小推车就当遛弯去了。另外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也选择在网上购物了哈、 哎、 可能这个福利就没了、啊、 没了、嗯、 有些人去坐那班车压根儿也不是去买东西，反正 就 近是吧，我就跟他上班。 真有真有，挺舒服的 啊，挺好，免费的嘛。 对， 好，想问问啊，这个去集美家具城的班车还有没有了？ 日文银座的那个啊。 哎， 嗯，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说，应该是一位女士啊，她说我下周啊要去参加一个社区的诗歌朗诵会，真好哈。 嗯， 穿什么得体？人家问的问题就挺得体的，人家不问穿什么好，人说得体，因为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得体就好哈。 哎，是是。 后面又跟了一句说一定得是旗袍吗？那倒不一定。 真不一定吧，我觉得。嗯，谁跟您说一定得是旗袍？我觉得也得看您诗的这个气质， 嗯， 啊，是什么风格的。好比说咱们是朗诵一个这种诗经里面的上古时期的这种，那您要是说愿意体验一下，咱们现在不也有这个汉学热，来身汉服穿上，嗯，我 穿着仙风刀骨的， 对， 特飘逸的那种哈。用年轻的话讲叫仙儿，是吧？ 对， 嗯。 您要是说来个什么咱们新文化运动时期徐志摩的这个诗，您来身旗袍，嗯，这个是可以的 啊。一个是跟诗有关系，一个是跟当时现场的整个的诗的气氛有关。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哈，我们说都朗诵的是古诗， 嗯， 那当然旗袍是挺得体的。 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作为女性，嗯，如果大家都穿旗袍， 您来个黑丝超短， 那肯定不合适啊。就是您就不一定非得穿旗袍了。其实我们女士穿的那种比较优雅的长裙， 对， 是吧？天也暖和了，嗯，您来个什么真丝的长裙呐，啊，或者衬衫、裙子呀，都是可以的啊。我个人觉得，啊， 我觉得您还是真的就是根据您的诗作，根据咱们这个活动本身的性质来选择搭配。您不妨把您要念什么诗告诉我们，我们让听众朋友给您出出主意也可以。 行，另外呢，就是我估计您这岁数啊，能够去参加诗歌朗诵会社区的，那应该是怎么也是退休的吧？ 对， 我觉得啊，嗯，可能也就是五十来岁的女士。咱们收音机前的哪位啊，有过类似的经历？ 对， 您也可以给推荐一下啊。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啊？特别养眼啊，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这你来吧。 我的新浪邮箱最近不能用了，老显示密码错误，我只有这一个信箱，申请时间呀已经有十多年了，有些申请的时候填的内容呢也记不清了，当时密码呢还是四位数的，这些年一直在用，我也没改过密码，只不过呢有一年多的时间呀我没有在计算机上上网用，你们都有手机那个邮件客户端，我都在那上查，可是突然间呀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进不去了，这邮箱里还有一些文件很重要，我也尝试通过账号申诉找回，但是没有效果，有什么办法能使我的邮箱恢复使用或者找回邮箱中的文件吗？您没留电话。您所说的情况呢，就是如果您已经尝试通过账号申诉找回，也就是说您已经走了正式的去跟新浪官方去沟通的这个途径了，但您说没有效果，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新浪官方没有受理您的这个申诉，还是认为就是您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他因为邮箱啊咱们现在说实际上对很多朋友来讲，他可能跟大家的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支付的这些软件呀，啊，是绑在一起的，作为提供方来讲他们严谨一点，这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安全负责，信息安全负责，他不能给您，是不是您给人家提供的这个信息不够详尽，导致人家无法给您做这个密码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的确是，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密码怎么试，如果说都不对的话，那可能还真没辙。但是呢，您跟新浪那边呢，我觉得去联系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像您所说的，原来始终是四位密码没改过，那么这些年我们知道，这类的简单密码在申请邮箱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通过。有可能是提供方邮件的这个服务提供方啊，他们给密码做了一个自动升级，好比说前几位啊自动设了一个什么数，后面是您原来设的四位，您跟新浪的客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您也查一查这个新浪官方他所发布的一些使用信息，如果这些途径还是都不行的话，我估计也真没辙，因为对于邮件的服务提供商来讲，确保每一位用户的信息安全肯定是要大，这件事情是第一位的，就是如果您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您是这个邮箱的主人，他可能真的没法受理您的这个申诉。 好吧， 嗯， 邮箱的事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来说说药锅 啊。 这位问大鹏， 嗯， 借完药锅人家就是不来药了，可怎么办呢？ 就在您家搁着呀。 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说。 对，您可不能给人扔了啊，扔了等人真要的时候那就麻烦了。 我估计这里面可能是有老理儿的啊。 是。 来体现一下帮团速度吧。 啊。 这位说宽街中医院门口有卖药锅的。 这找对地儿了。 对，还有好几位都说啊。这位说找药锅呀、 啊、 我知道。 啊。 农贸市场。 对对。 它是在苹果园地铁的东边一站。苹果园路口的东南角有一个室内的农贸市场、 哦、 说里面有三家卖日杂的，说他们那儿都有卖药锅的、 嗯、 就是您说的那种沙制的、 嗯嗯、对， 人家昨儿刚去过，巧了吧啊，这位说您买药锅呀可以奔双桥市场，这就是原来东郊市场搬到那儿的、 哦、 那就是刚才想在京郊附近找药锅的朋友，您可以奔那儿去看看、啊、 通州到双桥也不远。 哎，他说在四惠枢纽坐397路公交车，说药锅呀跟我挺小的时候呢，我妈妈告诉过我说药锅千万别给人家送过去、 嗯、 得给人家来要才行啊，确实有讲啊、 嗯、 这位也分享了说药锅呀我现在用的是那种插电的药汤锅 啊、 嗯、说自动操作还神牛牌的，说网上只卖59，说挺好用的、 啊、 说如果实在是淘不着那种过去的老砂锅啊、 嗯、 说这个用着也挺好， 对 啊，用着也挺好。 现在呢是这样，就是这些中药呢老人们喜欢说我就是自己小伙啊慢慢的这个闷着去弄，但实际上呢新的家电设备当中包括电药锅也已经有人还能控制温度，避免咱们有时候你搁火上忘了呀、 嗯、 给熬糊了，其实尝试着换换新生事物也可以。 好吧，有些问题呢我们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还有些问题呢我们稍后再来说一下啊。 嗯，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家里闲置了大中小三组音箱，家您是干什么的呀？ 关键他写了好多字儿哈。 对， 写了好多字儿。 都这算一套吧。第一组呢是先锋牌的音响两个，还有放音响设备的玻璃门小柜子都一起了啊。音箱呢是70公分高，33厘米宽，29厘米厚，小柜子分上下两层。当年买的时候挺贵的呢，是先锋的音响，当时是不便宜，现在200块钱一组。第二组，这个是叫海燕牌的木质音箱，50块钱一对。第三组呢是小的那种漫步者的环绕声音箱，一个大的，五个小的，带环绕声带低音炮的那种啊，150块钱转让。联系电话呢是18310568526 18310568526，东西呢是放在知春里附近。这位朋友呢转让老式的木质圈椅一对。什么叫圈椅？我一直在想 圈椅啊， 啊 就是圈椅啊， 我想的圈椅就是马桶有个圈儿。 哎，你说你这个没法跟你聊天， 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圈椅。 就是他那个后面有个背儿，然后有个把儿，圈椅， 这不就咱们现在坐的办公椅吗？ 圆的那种老式的，有点像官帽椅，但官帽椅是直的，圈椅它是有一个弧度的。 哦， 哎，一会儿给你找图片吧，你先说什么东西吧。 哦，人家转一个红色的老式木质圈椅，嗯、适合老年人使用，七八成新，原价600，现在80块钱拉走，东西在雍和大厦附近，联系电话是15910956515，15910956515。 圈椅都不知道，我也是够了。 我知道圈茶。 这位说我有一张味多美的200元的卡，就是那个蛋糕店嘛。 嗯。 说想换一张好利来的卡，家门口估计没有味多美，只有好利来啊。 对。 说在长营地铁附近啊，哪位刚好有这合适的，能不能跟我交换一下？谢谢了。 嗯。 这得碰运气啊。 是。 13260071469，13260071469。 这位朋友呢，这儿。这东西哦，轮滑鞋还好，我还说呢，这滑真正水冰的日子已经过了。他这有全套27到30号的轮滑鞋一双，蓝色，上课的时候用过十几次，还很好。孩子上学不用了，送给需要的朋友啊。东西在德外齐家豁子北四环中路建阳桥附近啊。电话是82842980。82842980。 嗯，这是免费送的啊。 对， 其实我们互帮互助也挺提倡闲置物品，就是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不妨送给需要的朋友啊， 物尽其用。 对，这位听众也是送。原本呢我们的服装呢是不转让的，但是人家是送，而且又是演出服，这种专业服装是可以的啊。 哦、对、嗯。 他说我小孙女啊去年呢本来想参加一个滑冰比赛的，于是呢就专门买了一件演出服，但是各种原因呢没去成，所以呢这件演出服呢就闲置了，而且孩子长个儿了，他也穿不了了。适合身高110、120的小朋友穿。 啊。 女孩子我看了一下啊，挺漂亮的。 嗯， 就是那种小滑冰服，小短裙儿、 嗯，嗯， 长袖的，上面是白颜色的，下面是那种紫的， 嗯， 然后是渐变色，而且上面有很多那种亮亮的小珠片。 啊、 哦，说原价呢600，原价是800多。 嚯、 哦，哦，不是，他打算是转让。啊 啊，这不是送的， 现在打算6折出手、 啊、 我以为您是送的呢，我这看、嗯、看走眼了、啊、 看串了 六折出手啊，六折是多少啊， 6800-480呗， 行吧、 嗯、 说哪位需要的话啊，孩子也滑冰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在南五环附近，可以看图片，电话是15601124972 15601124972。 现在这些衣服也是、嗯、参加比赛什么的，又是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啊， 一般就是一回两回啊， 一次性，其实有一些地方提供这种衣服的出租， 出租就怕有的时候它卫生做得不好，又是贴身穿的， 回来自己洗一洗什么的， 不够卫生， 反正这800多我觉得真是有点浪费， 演出服有些还真没法洗，它上面竟是那个珠啊、 哦、 片儿什么的、啊、 对对对、 嗯、 是 我们之前也有听众转过演出服，就是有些演出服真是穿一次两次，如果下次还有谁演出需要的话呢，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啊。这位听众呢是这样的啊，他呢是刚刚呢到北京来找工作的，刚可能是找到一个保安的工作啊，经济能力有限。 嗯， 他说我想求一个双肩背的背包，说哪位有闲置不用的，说中号就行，或者呢您那个不用了您能不能送给我也行，反正能使就可以啊，经济能力有限嘛、 哦、嗯， 他呢是可以从西站坐车，西站那个地方坐车，他只要方便的话我都可以自己去拿，是一位姓刘的朋友，电话是15313964068 15313964068，这就能够体现出我们帮团的互帮互助的能力呢、 哎、热心肠， 不就一个包嘛，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两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呢想求购的是电磁炉，说要新的，说太旧的不考虑啊。 嗯、 接受价格呢是100块钱，电话微信同号1316132565113161325651。 电磁炉这东西现在，我跟您说，新的啊，只要您不一定追求什么大品牌，新品都有100块钱的。 嗯，品牌的它不是安全系数高嘛？ 啊、嗯哦，可以。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全自动的全新面包机，希望也是在100块钱左右，电话是13264430831 13264430831。 好，要参加诗歌朗诵会的朋友刚才补充了信息啊，说他要朗诵两首诗、 啊、 一首古诗、嗯、一首现代的中间可以换服装吗？那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哈， 对， 嗯，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啊，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这位听众呢又问了个问题，他说我们家地下室漏水了， 有 人家趁地下室，说有没有什么简单快捷的方法呀？ 地下室漏水您是往哪儿漏啊？ 我估计是犄角旮旯吧，肯定不是往下漏， 对吧、 嗯、 是从楼上， 也许是 上 面往下渗，对对对， 这个真没辙，您找物业一定是 重新做防水是吗？ 对，得查到底是哪儿漏的，是您家的这个地方防水没做好啊去漏了，那咱们重做，是别人家没做的，找他们赔损失，然后让他们家重做、哦、 这个关键是看漏成 什么 样了哈、 哎、对、嗯、 好吧，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现在是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名称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1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

另外一朋友说，这药锅不能还，的确这是北京的老规矩啊。由此及彼，不光是药锅不能还，送礼啊也没有给人送药的。现在啊，这就老人看着说有人没事上门送礼，送个冬虫夏草， 就类似这种 对 中药类的东西、啊。 你倒是挺名贵的，但那是药啊，你这太不懂规矩了。 嗯，这位呢，他说我今年60多了，我记得我、我老母亲啊跟我说过，说借药锅之后呢也能还，但是呢不能直接还，得往里边呢装一把大米就能还回去。 有搁大米有搁蒜的。 对，他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还，说有什么说法呢？反正就是沾药啊沾病的东西，它可能都是有老理老规矩的哈。 对 嗯，这我们没赶上这个年代还真的不是太清楚，反正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小时候因为街坊里面是真有过、有过一次，就是我吃中药是找对门的那个姥姥家借的，然后借完了以后说要给人还回去，然后我姥姥出来说不能还，这得等人家上门来要，我就有这么个印象。 好吧，谢谢大家的反馈啊。另外有位听众说，那位需要双肩背的朋友能不能把电话说一下，这样我私信给您啊。 好， 您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谢谢您。再来说说这个堵漏的事儿吧。 咱们这个家里的下水道也好啊，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也好啊，的确它有时候呢，现在咱们这装修越来越追求一个外表的美观，很多的装修呢都是埋的暗线，一旦发生这种漏水的这些情况啊，甚至于现在有时候不光是咱们说原来线埋在底下，水箱都有藏在墙里头的。咱们现在，我以前是只在宾馆里头见过，诶，这只有一个钮，没看见水箱在哪儿。后来人说水箱是在这墙里头藏 的。那叫隐蔽式的卫生间。 对，那么、 就是马桶。 对，这些东西好看是好看了，真出了事儿，这你要装修的话，很多朋友担心，好家伙，我还得把我们家墙都得再拆了再弄啊。 有位听众说可以用快速水泥。 哦， 我刚查了一下啊，就是、快速水泥是个什么东东呢？ 就是能够快速的凝固、快干，它不至于说像咱们传统的水泥得晾个2小时。 快干水泥， 对， 也叫快硬水泥，大概就是及时补漏的那种吧。 对， 但我估计它可能能起的作用就是那种小范围的， 是 就临时的补一下，但是说大面积的或者说漏的比较严重的可能就不灵了啊。 对， 还有听众呢分享的说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啊， 叫堵漏之王。说这个东西啊，我们之前工厂啊有好多地儿都给堵住了，而且特别好弄，说就像是一种胶，说一抹就晾干了。 哦， 是不是就是这个快干水泥啊？ 它应该这成分跟水泥还是不一样，因为水泥啊真的要是水漏的比较严重的话还是会漏下去的，而它这种像这种有点橡胶塑料的这种质感的东西啊，它是 不太一样哈。 哎，是真的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水作用的 啊。不过要是真有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个， 是 哎，有点小漏的时候可以及时的给它补救一下啊。 对对对， 这位也是说到了这个堵漏之王，说我知道有一种新型的防水材料叫Coprox， 我也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 差不多差不多。 说被称作堵漏之王，说堵漏效果非常之惊人。 对， 具体内容可以查询。 现在咱们其实装修的时候，人家装修公司正规的公司使用的防水涂料啊，已经都是这种更加环保的，防水性能又好，然后还没有什么异味的。咱们早期装修你知道就是拿那个沥青臭油漆，俗话说的 啊， 直接在那糊上一层，那道东西真是能防水，但是味道环保可能都达不到现在防水涂料的标准。 过去的已经过时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老提了， 哎， 因为我们很多概念是要更新的， 一定要及时的更新换代。 老是不如以前的传统，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是提高不了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和以前是有差距的嘛。 对， 对吧。这位听众呢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您还挺超前的，这好像今儿刚发的消息。说听说有一种什么身份可以认证的平台，就在网上可以叫做功能凭证，叫网证是吗？ 这个我估计您指的是支付宝新推出的这个叫什么电子身份证服务啊。 对，它是昨天刚刚试点的。 别着急，这个首批试点城市呢，因为这种东西肯定是得找一个小范围的人口，咱们先来尝试。所以呢北京现在还没有开通，头一批呢只是我在新闻里看到南方的几个城市，两三个城市，对对对，先试一下。它呢就是能够啊把我们的身份证信息，实际上呢在支付宝上你自己经过扫码认证以后啊进行一个关联，到酒店订房间的时候咱不是得出示身份证吗？包括有些时候购票啊，也得需要出示什么身份证呢，到这种时候您不用带着您的这个证件了，拿着咱们的手机支付宝打开一扫，人家就能够确认，哎，您的这个身份信息都是真实有效的，照片也都能弹出来 啊。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条新闻啊，就是 你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呢，认证了这个网证之后，如果你出门着急忘了带原本的这个身份证， 对， 这个就等于是你的身份证， 对， 它等于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办理一些业务啊，买车票啊，酒店入住登记啊，都是可以使这个的啊。不过现在它只是在衢州、杭州和福州在试点 啊， 但我相信这应该很快， 对， 应该很快啊。您确实挺超前的啊，行， 有杭州不意外，这个是大本营是吧？ 是吧？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等什么时候它真正的这个全国都开始开通的话呢，我们也会教给大家怎么去把这个登记上的，好吧？ 对。对，嗯， 刚才咱们说了那个隐蔽式的水箱了， 水箱 是吧？ 对， 马上就有听众问了 啊， 他说我们家现在装修呢，说有没有必要安装隐形水箱？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这个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实说白了，他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优缺点。 对， 优点肯定是首先它不占地儿，因为它安在墙壁里面，而且那个据我所知啊，它那个水箱安的比较高，因为那个水是往下走的嘛，它安的高，那个水就冲，不太容易出现堵的这种情况。 哦， 啊，它有这个优势。这个缺点呢，就是万一啊，万一说什么地方不靠谱漏点水，咱不就说收拾收拾马桶的事儿了，就得开墙了，得凿墙，它应该就是这个缺点。 但是我觉得所谓的节省空间啊，那咱也不能把这个装修的时候墙里头说凿一个洞把水箱置进去，一定是水箱还是搁在这儿，外面做一个包裹。我觉得省空间其实省不了多少，只是让你看不出来了而已。 它有两种，应该一种呢是那种壁挂式的，一种是落地式的。 哦， 但我们家也没使过，我也不知道啊。 对对对，壁挂式还可以。 对，但是我知道，就是它有这么一种。 嗯， 确实就是如果你的卫生间很小的话，它真的不占地儿。 对， 而且从这个美观程度来讲呢，就跟咱们现在说，中央空调， 对对对， 和你和家里到处 通一个吸一个 啊， 哎， 那个它不一样，它确实有这个好处啊。 对对， 哪位挺超前的，您使过这个隐藏水箱啊，麻烦你也给说说啊。 主要您讲讲它漏水以后修的那个过程。 要真的安这个，我觉得就是施工的时候特别注意， 是 不要让它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地暖这些都是这样，最好是在咱们居住周期内千万别出事儿。 行，这位想问一下帮友们啊，谁用过叫做康达泰中草药洗发水？ 嚯， 说哪个药店，指名道姓啊，哪个药店可以买到？ 没用过，这是能有什么去头屑还是生发？ 我都没听说过啊。 我也没用过， 反正人家指名道姓说是康达泰中草药洗发水，估计是对他来说有点什么功能性的吧。说哪位用过使过，您是跟哪个药店买到的，麻烦您告诉我一声，谢谢了啊。这儿还有位听众也是想请大家给帮个忙，看看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源吧。 他说呀，我呀想为我们村的中年妇女啊找点手工活，他们呢家里头都离不开，挺着急的，想请你们帮帮他，能给他们呢增加点收入啊，就等于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找工作的一个信息。电话呢是13515435441，13515435441。 这位听众呢又问了一个微信的问题啊，他说有时候微信发错群， 对， 发现的早呢两分钟能撤回，但是呢发现晚了就删除不了了，听说有办法能除掉，说有这个办法吗？ 哎，您听谁说的，您以后他说的您就都不用再信了啊。 就是您这儿给删了，但是发出去那个发到谁那儿， 对， 谁还都能看见，但是在规定时间之内撤除的那是他看不到了。 对， 但是如果说你俩同时在看微信，他你发过去了他已经点开了，那他已经看到了，但是后面的人您撤除之后就看不见了， 看不着了。对，但是删只能在您自己的界面里删，别人那儿您管不了啊，超过两分钟就没辙。 好吧， 嗯， 好，有些问题呢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再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想转让一个全新的奥科玛电热水器，立式的，40/40/100，80升，900瓦，没有安装过，白色的，哎呦，那这是全新的哈，360块钱，价钱还可以再商量，东西在天通苑，需要您上门自取，电话是13021281264，13021281264。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国城紫外线杀菌超净水器，是 GCW220 型的，说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第一道可以紫外线杀菌，第二道是活性炭杀菌。 啊，活性炭没有杀菌作用， 其实它就是一个净水器，啊， 过滤。 对， 哎，说出来的这个水可以直接饮用啊，说装在墙上的那种，便宜转让了，电话是15611200652，15611200652。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对20公斤三片可调电镀哑铃，20公斤这可是挺大个的那种的啊。 嗯， 原价100多，现在50块钱转让，联系电话呢是15210868386 15210868386。 他发图片来了，我看还挺新的啊，还可以啊。这位呢有一个全新没有开封的叫做信磁智能足浴盆，说打算出手啊。220，在丰台区，说如果不太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给您送过去啊。电话是13126716193，13126716193。 这位朋友呢是出售鱼缸，1米2长，40公分高，总高呢是1.5米，底下有柜子，柜子里头有过滤泵，3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681572629，13681572629。 好，这位听众呢有一台跑步机要出手啊，说有个7-8成新，200，还有一个练习拳击的手套100，还有那个练习拳击的防护帽100，都是健身产品啊。电话是18701008001，18701008001。 这位朋友啊，他是想转让一个家里闲置的红双喜电饼铛，34公分，全新的，没有用过，120。电话是17180058188，17180058188。 嗯，我们再来看一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说，特别感谢我们热心的帮友帮我解决了问题。他应该是周一吧，问到什么地方有配玻璃的。他说，我已经听那位帮友的话，找到了这个配玻璃的，是通过网络找到的啊。说非常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速度特别的快，好吧，感觉是不是特别幸福呢？你幸福吗？ 我姓康。 温暖的午后，时光也再次停留，你的双 这歌听着整个感觉就是很慵懒，是吧？ 哎，就 慵懒，很惬意哈。 我都已经想回去睡觉了。 这歌就叫幸福，如果能够那样慵懒的话，人是感觉挺幸福的哈。不过如果这水箱装的墙里出了问题，他就一点都不幸福了啊。这位听众分享了一下啊，说家里装修啊，最好别把什么上下水装到墙里边， 是 一旦出现问题呢，特别麻烦。但是如果您非要装的话，为了美观的话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他就为了好看，就是一定要特别靠谱，就千万要把这个要做到位啊，要做到位，别舍不得花钱。 对， 还有听众说，刚才你们说那个快干水泥啊可以用，但是呢它不能常用，因为真会怕受潮，它受潮成块了呢就不好使了，就是您随时用，您随时去买，这么个意思啊。 嗯，对。 所有伤口自然 好吧，慵懒过之后迅速切回到这个频道。其实大家听歌的时候挺慵懒的哈、 啊、 我们俩这没工夫慵懒， 一直就在一条一条的刷大家的信息、 这个、信息太多了哈。 嗯 嗯，咱们说这个吧。 嗯， 他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碰到过。他说我用手机看这个新闻，手机显示网络给力不足、 嗯、 但是呢用 iPad 看就没事儿。这什么问题呢、 哦、都是在您家里面用的同样的一个网络吗？ 应该 是 嗯，我觉得应该是吧。谁跟家看完新闻不行还跑外边去看拿 iPad 看，没这道理、啊、 是用都是用的家里的这个 WiFi 而不是用的我们的移动数据，是不是？ 嗯， 原则上这种情况如果说您出现在家里面两个设备啊显示的这个网速不一样，那么跟两个设备它自己的这个无线 WiFi 的那个芯片是有关系的。因为不同的手机它所使用的那个 WiFi 啊，但是现在咱们主流的产品基本上都是100兆以上的这个连接速度，早期的可能有一些呢还使用的是10兆的那个速度，那的确呢可能在现在啊咱们的这个各个新闻客户端动辄就是高清大图和视频的情况下，有时候呢速度的确会显得慢一点，但是差别应该没有那么大。如果说您感觉体验上一边特别慢一边特别快，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和您设备本身它的这个 CPU 的速度有关，手机和这个 iPad 之间的区别、 嗯、按说可能有差别，但是不一定差别特别特别大、啊、 对， 不会那么明显。 对， 还有一个听众呢问到了这个苹果手机的问题。 哎，您说的这情况呢其实 什么情况啊？ 不仅苹果手机有，其他品牌的手机也同样都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我把您信息念一下啊。他说我这苹果手机啊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呢，哎，好不难眼听着听着呀、啊、自己就从这个铃声转换成耳机模式。我估计您的意思是说就从外放的扬声器模式切换成耳机模式了，来微信啊听歌啊看电视都没法外放，都在耳机那一点小声，我也没碰它怎么自己就转换模式了呢？这转换以后我除了关机还有清理一下耳机插线口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有啊，您这个耳机插线口是一块，咱们现在的这些智能手机它在您耳机的这就是这个手机屏幕的上方啊，就是您听筒所在的那个位置，一般都会有的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一个小点儿小黑点儿，也有的呢可能是做的跟这个面板同一个颜色，您肉眼看不出来。这上面有一个光线感知器，如果它感受不到有光，它就认为是您把这个手机糊在脸上了，所以外面的光是进不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您贴在脸上，那您肯定是想拿耳机听啊，它就自动的给您切换过去了。所以您看看您是不是在家里面是在一个比较昏暗的情况下，或者说呢瞬间从一个很亮的地方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亮的地方，它只要这个光线的差别达到它触发这个开关的那个界限值，它就会自动的切换回去。而且呢这个切换我也观察到了，这个包括苹果包括其他的安卓系统的一些手机，它好像切过去挺灵，再想切回来就是您说的就得把这软件退了或者把手机关机重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一个小 bug， 而您尽量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使用，避免有这种亮度的变化，这个情况就会缓解很多了、 嗯、好，这位听众说女士穿职业化一些的套装比较适合诗歌朗诵，颜色不要太花，尽量穿休闲服装就可以了。另外呢他说要根据实际情况啊，比如说追思一类的诗歌，那么衣服应该避免色彩艳丽、 哦、 那么古诗类的呢您可以穿的古典一些就可以了、 嗯嗯、 啊，基本上跟我们说的这个差不多啊。 嘿， 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水箱的事儿。 嗯， 我查了一下啊，这是某公司60年代初开发出来的第一代隐藏式水箱、 哦、 这叫隐蔽式水箱。 嗯 啊，它就是跟我们不同的那个落地式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它就是给它藏进去了，而且瘦身而且冲水效果比较佳，而且那个噪音也特别小，这是它的好处啊。 嗯， 这位说隔壁家卫生间在用隐藏水箱，他跟我说他们家卫生间特别小，那么安了这个之后呢就发现空间扩大了，而且说还挺节约用水的、 哦、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吧。 对对对， 就是您需要您就装，如果您老担心漏水的话您就老老实实的装的传统的也挺好看哈、啊、也挺好看、 嗯、 好，我们节目时间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求购的吧。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个